系啦，咁啊，终于啊睇咗嗰个特摄加加加啊，咁啊呢个要对应翻啊，我哋头先讲啊，话咩诶，其实超级英雄啊，有好多角度可以拍啊，系好 系 嗱，但系呢个我真系分分未睇到，因为我哋嗰个版本 系 日本掟出嚟，字幕都冇噶，哇，真系冇办法，因为赶唔到睇录音嗰阵都未出到有字幕版，系啊，咁啊唯有就唯有就碌去日本睇，系啦，咁冇计啊，咁啊真系睇日文吓，咁啊估嘅啫，好多位吓，大佬吓都吓。啊、真系唔系真系识听吓，啊， 嗯， 吓、啊，咁啊当然睇公仔嘅啫，呢套都夸嘅啲嘢吓，咁啊， 系冇错， 咁啊其实大致都系讲啊小之风花啊 short 嘅吓，根本佢系一个超级特摄迷，咁啊平时翻工啊扮冇嘢咁啦，系都系咁啦吓， 系， 咁啊死惊啲同事知道佢系特摄迷啊，即系会排斥佢之类咁。咁啊， 即、 嗯、 係好似我哋平日嘅生活一樣， 即係一樣啦，係啦，即係正常嘅，係啦，正常嘅，即係都係鍾意啲科幻特攝動漫嗰啲人都係比比好啲啦，係啦，即係不當然睇你翻咩工呢，如果翻啲即係可能啲設計類嘅就可以好啲嘅，係咪？咁都唔奇，係咪？鍾意啲 創作類嘅工就會好啲嘅。 係啦，創作類咁啊正常啲，你鍾意呢啲都冇問題，咁都係冇影響。 行嘅比較奇怪。 係啦，或者你。唔係你做律師咧，大劑啊！ 啊，你做特首啊，大劑啦！你話你中意特撮 啊？咁啊，唔係喎，特首戰隊喎，可以整翻隊係啦， 係做得 係啦。唔係嗰時阿馬壯，你咪話咩話？唔記得我回家，我驚俾人知佢中意睇《美少女戰士》啊嘛。 哦，係啊，係啊，係啊。 啊，咁啊堅嘅喎，你千祈唔好啊！大佬真係影響你專業形象啊，大佬嚇，真係幾慘啊！大佬有咩關係啊？嚇，律師唔可以中意《美少女戰士》嘅。啊，唔可以玩 cosplay 嘅，咁啊，唔知系得啲人真系觉得系咁啊嘛，咁你 OK， 咁佢就讲呢啲嘅，咁佢好搞笑嘅，佢成日咧即系会直情咧见到个红战士咧会一个地铁出现嘅， 呢啲咪视觉失调？ 系啊，个漫画其实都系咁嘅。 哦， 视觉失调，咁佢又唔系真系见到嘅，你当系佢自己心里边一個思想鬥爭，因為佢咧就話有啲老人家冇位坐， 係， 咁佢就但係自己又唔想讓個位俾人， 係啊， 咁但係個紅戰士就出現，話你唔可以咁嘅，即係你 叫佢讓位， 係啦，跟住佢你讓個位咩咧？咁就走起身咁樣，跟住紅戰士俾個手指公嘅，佢哎呀好開心啊咁樣，即係嗰啲咁咯，咁佢一個表達嚟嘅啫，咁我佢唔係真係見到嘅，我諗嚇，即係 系， 咁佢，但系佢遇到另一个女咧，就有个嗰啲 Q 版嘅锁匙扣，又系个男战士嚟嘅，咁佢就成日喺度谂咧，呢个一定系即系啲同号嚟噶啦，咁样，咁佢就好得意嘅套嘢咧，佢就用咗咧呢个日本啊古代咧，信天主教其实系禁忌嚟噶嘛，即系你知其实系有一個屠殺好可怕嘅歷史㗎啦，係 啊，天草蛇羅時精啊咁嗰啲 係。呢個天草時精即係呢個後屘變成天草蛇係真人真事啊，信教啊。咁其實即係後屘演變成為呢個咩話？嗰套叫做咩 啊？時雲啊，魔界轉生。 魔界轉生啊嘛，係啦。即係當年唔知點解呢個英俊嘅天草時精，即係問責團願意做嘅咯，即係唔知有幾英俊啊，大佬係啦，咁如果香港咪要揾羅文做先得 啦，大佬。係，亦都有一次拍過呢個角色嘅，就揾黑木美沙反串咯。 哦，係咩？ 係啊。 哦，我冇睇過呢個版本喎。 呢、這個嗰套戲叫《大帝之劍》嚟嘅，叫做。 哦。 係啊。 哦，戲嚟嘅。 係電影嚟㗎。 哦，我冇睇過呢個版本。 嗰個作者夢寢舞啊。 咁佢係咪都係有怪嘢㗎？你講呢個版本。 有怪嘢噶，系啊， 即都系类似魔界转生咁嘅。 唔系，佢其实系打外星人嘅，最后发现原来嗰啲神器啊，仲 怪 外星人。 哦， 系啊， 黑木美沙 加外星人嘅。 因为弹条拎嚟睇下，未睇过呢出真系，系啦。 我睇 VCD 嘅嘢。 叫咩名啊？叫咩名啊？ 大帝之剑。 哦，大帝之剑即系有啊，边个阿布宽啊成做嘅？ 系啊，布宽嗰套。 哦，有嗰出，哇，系咩？嗰个佢个角色系天草时精嚟噶。 系啊，天草蛇羅時精嚟噶。 哦，咁好似又有睇過，即係特攝片嚟嘅。你講嗰套直情係， 係啊， 打怪獸嘅係咯。哦，咁嗰套有睇過，我唔知嗰個角色係，我唔記得咗啦，係咯。嗰套有睇過嗰套，哇，好荒誕嘅嗰套啦。 係啊，係啊。 OK，anyway， 咁呢度咧，佢就講翻嗰段歷史咧，就係話以前迫害啲即係嗰啲天主教徒噶嘛。 咁甚至乎佢哋嗰時將啲觀音，即係佢將啲聖母啊，整到好似觀音咁嘅樣啦，唔知有冇聽過啊？就平時扮成係觀音咧，其實嗰個聖母像嚟。咁佢就話啦，咁以前嗰啲人係點嘅咧？咁佢就話原來咧，大家會一個地下即係睇下沙嚟啫嘛，以前泥嚟嘅啫嘛，佢會畫一個弧形啊，雪咁啦，即係畫弧咁樣。佢話如果對方都係一個天主教徒，佢就會畫另一個弧形，其實就會砌咗條魚出嚟啊！唔知大家明唔明啊？ 哦， 一個魚嘅符號，咁大家知道其實呢個五餅二魚啦，咁其實魚嘅符號就係、是，即以前佢唔係用十字架嚟去做嗰個象徵嘅，係用魚嘅。 哦， 係啊，咁佢就係話用咁嘅方法嚟相應嘅，嚟去確認大家嗰、那個即係大家都係信呢、這個信同一樣嘢。咁佢就話，咁佢就諗住用呢個鎖匙扣嚟相應啊，咁結果就是。死啦！真係話要扭翻個紅戰士扭蛋，但係點知周圍都扭唔到嘅。咁啊，退咗預一就遇到啲同事，又驚佢哋見到佢扭蛋。佢其實我唔知有咩咁大問題啊。 講到好鬼慣嘅嗰類啊。 咁但係佢啲同事自己都掛好多嗰啲鎖匙扣喎，但係全部都係嗰啲流行嘅嗰啲 Q 版卡通人物咯。 係啊係啊。 但佢又反而又唔識過一隻都咁唔知啊，所以佢中間玩咗好多啲即係啲咁嘅撞板嘢咁啦，係咯係咯。 嗯。 係啊，咁啊最尾就唱 K 仔啊。 重點係唱 K， 係僆仔原來都唔緊要啦，準嗰度都係話原來都係想去要咗紅戰士咁啦。咁佢最尾就個重點就喺唱 K 嗰度嘅。 係啊係啊， 嚇咁啊就唱 K 怪人喎，有隻卡拉 OK 怪人咁。 係個好嘅搞嘢㗎。 嚇咁啊成班同事唱 K， 咁佢又唔敢唱，因為佢一唱就一定會，即係佢會自己喺度係咁唱嗰啲主題曲啊，唱嗰啲超人啊嗰啲嘢㗎。好瘋狂嘅咁，咁又唔想表演咧面出嚟，跟住就炸低去廁所，咁啊跟住只怪人係咁喺身邊喺度講嘢，都係呢啲即係都係佢自己諗出嚟㗎啦，係咯，咁當然佢唔係真嘅，我諗你當佢一種表達嚟嘅啫。如果係真係，係天生嘅，但係佢大鑊過阿 Bruce Willis 好多，係咯， 係冇錯。 咁跟住佢就出現咗另外一個超人啦，就係、是、嗰、那個。我初以為嗰個係卡邦嚟嘅，我睇佢嗰啲 多數啲卡邦，我都覺得。 咁其實佢係。玩緊嗰個機械人啊，即係其實嗰只 Robocop 咁嘅，即係嗰時其實都有一隻係咁嘅，即係玩好似 Robocop 咁嘅，嚇，咁嘅一個特攝，即係嗰啲 Metal Hero， 即係冇人間睇到機械人嚟嘅，嚇，咁佢呢度就玩翻類似啦，咁佢就撈咗個，即係佢叫做唔知咩，佢咩機話，佢叫做嗰只叫做急即係拯救機啊，定急救機啊，即係總之係嗰啲即係救人嘅，原來佢唔係打怪獸嘅，嚇。咁係一個咁嘅角色走出嚟，咁佢就叫佢一定你要放膽唱呢個主題曲啊！咁結果就走翻入去咧，佢真係結果唱呢個主題曲喎。咁佢啲同事就冇話佢覺得好怪，佢覺得啊，我好似細個都有睇過呢套嘢喎。咁跟住佢仲一齊唱咯，好開心。 唱啦， 係 咯， 就係咁啦。咁佢但係佢個表現咧，就係佢喺個石礦場咧，就打低咗呢隻卡拉 OK 怪人啊！ 系啦， 系佢喎，系小啲风把打低咗佢喎，系 啦， 佢咁样玩嘅，系啊，咁啊， 系啊， 即系变咗佢咁样做啲咁嘅场面俾我哋睇啦，吓，其实吓，咁佢就变咗好似系一个初步嘅一种出轨啊，你觉得系嘛，会唔会咧都算啦，系啦， 都算， 不当然佢冇话佢中意嘅，即系佢即系唱咗只老歌咁啫，你当吓咁啊，咁原来佢哋班同事都有。都識嘅原來講起佢哋都話啊，我記得好似有睇過呢出嘢啊，咁啊，係咯，咁就係咁啦。咁最尾仲成功喺地鐵咧再次見翻另一個女咧，個男戰士啊，咁啊叫做初步相應咁啊，咁啊嚇，咁啊咁啦嚇。咁點知俾個公司咧其中一個嗰啲阿頭啊夾到啊，那個四眼嗰、那個那女人嚇。 係啊係啊。 咁啊，不過我懷疑嗰個人唔通佢又一個隱性嘅，佢男戰士係咯。唔知啦，系好可能系都唔定啊，系咁啊就未知点啦，咁佢成日有条四眼仔又想沟佢嘅吓，平时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就系讲佢咁样喺个公司里边咁一啲咁嘅搞搞震古仔嚟嘅啫吓，咁啊尽显你真系一个现代原来社会系好多人，即系佢下一集就开始出现佢最大嘅敌人咧，就佢阿妈吓，咁佢话佢阿妈咧就一路最反对佢中意呢啲嘢嘅，细个见到佢扭啲咁嘅嘢翻嚟咧，买咁就抌咗佢嘅，成会。 抌咗佢个襟章系咯， 系啊，咁下集就出佢阿妈啦，咁佢妈即系佢最大嘅障碍嚟嘅，喺度对佢中意特摄呢样嘢吓，咁啊咁啊咁我又觉得几得意吓，即系佢换个角度去讲超级英雄咁，同埋呢个角度其实非常之现实啦， 唉，冇錯。 雖然佢好多妄想出現好多嘢，但係佢講嗰樣嘢係現實啊嘛，就係、是、你周圍啲人係好排斥你，即係你咁鍾意呢啲嘢，你咪有病啊咁啊。 嗯嗯。 同埋佢仲要個重點就佢係女仔嚟㗎嘛，佢唔係男仔嚟㗎喎。咩做咩女仔鍾意埋啲咁嘅嘢呢？即係更加嚴重啊，可能啊，覺得啊。 係啊。 咁樣啦，咁一個咁嘅古仔囉，咁但係嗱，我分分要講下啦，咁分分啊，你睇咗個原著漫畫㗎喎，竟然啊，分分講啊， 好啊，咁其實個漫畫呢，就同你講頭先話一樣做 啊，你對正呢個聲啊，唔得啊， 就係一樣㗎啫，其實 係，一樣嘅， 一樣嘅， 我聽你咁講，佢應該係照拍翻一次出嚟。 哦， 即都会无厘头一个红勇士会企喺个地铁里面啊，会同佢讲嘢啊，都系有翻呢啲嘢。 有翻嘅， 哦， 系，都系讲佢唔敢同公司啲同事讲佢自己中意特撮，即系又会佢又会死眼死底走去买啲特撮嗰啲录影带翻嚟收藏啊嗰啲。咁漫画度都有讲，我唔知个剧嗰度有冇讲呢啲咁嘅嘢。 咁佢又好似冇講佢死眼死底㗎嘛，不過佢屋企好多嗰啲咁嘅帶嘅真係。 你見 好 多啦，成集 啦。係啊，咁都係嗰個故事。咁我想問一下呢，其實拍咗做電視劇呢，佢多唔多特撮嘅戰鬥場面嗰啲咁嘅嘢 㗎？我覺得佢算多㗎啦，因為明明講返工嘅 啫。多㗎其實係。 佢一開場已經打㗎，大佬嗰幾個嘢。 咁拍得好唔好㗎？ 好 OK 喎。 即係東影嗰啲咁嘅樣嗰啲嚟㗎。 接近嘅， 哦， 即冇睇畫頭咁凌厲，但係佢都接近嘅， 都係有嗰啲怪人啊， 有 咩耍曬刀花咁樣嗰啲嘅又係咯， 咁即係當特撮片片喺度， 咁可能佢係開頭第一集係咁嘅啫，之後可能佢咪成日喺佢生活度出現咯， 咁啊係，即係講嘢嘅 啫，之後都係講嘢嘅啫，同佢我諗係咯。同埋喺個想像入面 咁幾得意啊咁都 係囉，咁佢同埋可能仲有其他個喎，我懷疑佢仲有其他嗰啲人物個，唔係應該得呢幾個喎， 因為我漫畫我都係睇咗頭嗰幾話啫，咁我諗都係講你第一集講嗰啲嘢㗎， 咪但係佢漫畫入面嗰、那個女主角好似男人咁喎，佢畫個大佬好衰下喎，佢話26歲 OL 成我成以為係男人嚟㗎，初睇畫啲女嚟㗎，唔係話咁 樣嘅，那個紅戰士都係咁嘅設計嘅，都係咁嘅樣嘅，其實。 即係如果嗰啲特攝超人個樣子就真係照整嘅。 係啦，忠於翻嗰個漫畫嗰個造型嘅。 個女主角就爭好遠啦，呢度佢係一個細細粒嘅女仔嚟嘅，唔係男人咁喎。 又 QT 咁嘅樣。係啦係啦。 佢本身細粒，即係佢唔 Q 唔 Q 我唔知啦。 係個扮，咁即係個造型好 QT， 戴隻大眼鏡咁樣喎，仲唔係？ 我系系佢有佢系佢平时冇戴啦，佢睇嘢就会戴副好大小云咁戴个眼镜， 系 咯，即系成离晒谱嘅大佬个眼镜系咯，好似玩嘢咁嘅大佬啊，不过小枝风花个样都似男人嘅，其实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都男仔样嘅个样，不过佢唔系男人咯，唔系麻甩佬嗰只咯， 男仔啊。 咁但係個漫畫就成為男人咁嘅囉，我叫佢畫到。 廿幾歲。 唔係佢成畫係男人樣啊，唔係咩你分分睇過㗎。 都你如果以少年漫畫咁睇，佢咪男人嗰啲咁嘅樣 囉。係囉。佢唔係女仔樣喎，即如果佢唔著條裙。 少女咁 嘅樣。係啊，唔係少女，佢唔著條裙，我陣間以為男人嚟大佬。好大鑊啊！大佬個頭，個同埋個頭都係一齒齒咁喎，啲頭髮。 係啊，都怪㗎，其實係。 係啊，即係佢個頭都好超人男主角咁嘅大佬，唔係女咁嘅大佬，但係佢呢度就好正常嘅咯，咪女仔咁嘅咯。 係咯，女仔樣咯。 搭起個頭咁，前面咪兩個流兩個音咁咯，係咯。咪同埋我呢度做佢最得意咧，我唔知係咪真係咁嘅咧。佢平時穿住件都幾靚嘅衫去翻工，即係啲係咯翻工衫。但佢翻到公司，原來佢換曬制服嘅喎。咁咪著咁靚做咩？ 係啊，著 suit 咁樣嘅喎。佢 有著 suit 咁，但係翻到去換曬成套制服換曬喎。 一貨嗰啲衫變咗。 係啊，咁我著留一粒佢翻工咪得咯？我做咩要做到咁靚啊？ 我又唔知喎，但佢成公司人都係咁喎，即係可能咪放工去玩係嘛？我唔知啊。 我哋日本啲公司係 咁 規定。 咁但係你放工去玩，我咪著啲 wet 啲嘅衫咯，我又冇理由著件好似行政裝咁㗎，有咩需要咧？ 係咯， 係咯，我咪去街咁咯，我做到行都得㗎，係咪先？ 嗯， 係咯，但佢又唔係嘅喎，佢又正經我套衫好好，即係照緊呢套衫咪就咁就上得班嗰套衫，但係佢翻到原來換曬成套制服嘅喎。系我呢下我覺得好好怪，即係不過可能真係咁噶，可能真係咁噶。 日本嘅文化係咁都唔 係啊，可能真係咁啊，大佬。佢嗰套已經係便服嚟噶啦，可能佢嗰套係咯。係。嗯。但係相對另一套戲又唔係嘅喎，你睇另外一套咩嚇會講埋㗎啦，係咪一陣嚇？個咩即係派遣占卜師啊嘛？係。你睇下自田未來做到幾衰啊，大佬啊！係。係。嚇點啊？講未啊？嗱呢套等馬仔講埋先啊，馬仔未講，馬仔都 係。 我都係覺得係即係都係啲網即係啲網上咁樣喺度對即係對應返啲現實咁囉，我覺得 係 係啊，咁係即係我覺得係要有即係經過呢嘢嗰啲會覺得睇得過癮囉，我覺得係即係如果你正常唔知咩事話你當搞笑嘅有啲會 有啲共鳴咯，你如果有經歷過， 係啊， 嗯，咁啊係，係咯，咁不過佢都有啲當搞笑翻咁做㗎啦，係咯，即係佢做 衰咪，如果我 係 平常正常睇 嚟嘅，分開定係廿幾分鐘嗰啲劇嚟㗎。 佢嗱第一集有陣時會加長啊，我見第一集係44分鐘咯，係有機會加長咗㗎。 係啊，唔係短㗎，唔係係咯。 咁樣 唔係好短嘅、啊，但我又唔覺得佢嘥時間嘅喎，係咯，我覺得佢 OK 嘅喎，講啲嘢係，即係佢有即係佢係有 point 嘅喎，講啲嘢係咯， 係啊， 不過佢用啲搞笑啲嘅方法去表達啫嘛，係咯， 唉， 即係唔敢喺啲同事面前扭扭蛋啊嗰啲咯，不過佢真係有啲誇張嘅，因為你扭扭蛋都唔係咁大個問題啫，係嘛，咩有好大問題咪扭扭蛋係咯。 見到你扭，你話送飛一都得㗎，上鏡。 係咯，你做咩有咩咁大問題要匿埋扭啊？點解 佢？係，佢個同事真係排隊食咖喱啊嗰度。係咯，喺度係佢個後巷嗰度，哎呀又佢太多人先搬到後巷，又要走去第二度，又要怕嗰、那個文具鋪嗰、那個好似黑社會嗰條友咁樣。 我都唔好明咯，點解會咁樣咧？即係佢係好誇張嘅，將即係要將嘅隱藏呢樣嘢，佢要佢做到好誇張嘅。 爭啲拍到好似 MI 咁樣噶啦，佢即係扭蛋嘅過程嘅相，係咯。 咩 MI 咧？ 唔係Mission Impossible 啊，係咯。 咁當然佢係將所有嘢都誇張咗㗎啦，咁但係係幾得意㗎囉，佢講啲嘢係囉。 係呀係呀係呀。 係咁啦，係啦，就咁啦。好。 試一睇一睇呀，係呀。 喂，咁要講其他啦，係冇乜時間啦，係囉。咁呢個睇啦，真係幾過癮嘅，我哋當本身就已經當佢係特攝片㗎啦。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謂嘅用咗另類角度去講超級英雄嘅。咁呢度當然佢嘅超級英雄係都係一個唔係現實有啦，佢係佢裏面嘅都係一個劇集啦，係一啲即係佢鍾意嘅一啲超人啦。咁但呢個角度都得㗎喎，其實係囉。 係啊。 即係佢又唔係話佢要做超人，但佢係講佢哋呢班人鍾意呢啲嘅人嗰個心態呀。 係。 同埋俾其他人排斥嘅呢一個咁嘅現象，咁其實呢個都幾得意㗎。 嗯。 係囉。之前又冇人咁拍過喎，最少 嗯， 即係佢自己妄想就多囉。 係呀。 係呀。咁但係唔係咁樣 囉。而係扮超人嘅又有係囉。 唔係即係做皮套演員啦嘛，你上次呀。 嗰啲係囉。 邊個啊？唐澤壽明你邊個啊？ 唐澤壽明做過一次囉，係囉。 咁但係點都好過九把刀嗰啲變身嗰啲囉。 係。 雖然嗰個佢都話佢係做即係做特攝嘅。即係佢當台灣係有嗰啲無面超人咩嘢嘅，咁但係佢嗰個就我就真係唔好 buy 佢嗰套故事啦，係啦，係咯，真係唔好意思啊，咁大家可以咧喺唔同嘅角度啊，去諗下到底即係其實呢個超級英雄仲有咩嘢角度可以講啊？其實仲有好多嘅應該係啊，咁有待大家發掘啦，我就覺得係咁啦，係啊， 咁啊 Glass 同埋呢個即係呢個啊二零三啊，同埋呢個特攝加加加咧就做咗啲示範俾大家，係就係咁啦。OK， 咁大家可以再諗下嘅，其實香港都可以拍嘅呢啲啊，唔係一定要鬼佬嚟日本嘅嚇嚇。香港其實唔係冇嘅嚇，中國超人啊嘛， 係 係啊。咩冇啫？即其實香港嘅特攝係就係、是、香港特攝就係死呢件事，已經係一個題材嚟嘅。 係啊， 人哋就拍好啊嘛，拍成功啊嘛，威啊嘛。點解你唔可以將香港冇特攝做題材？香港冇特攝咪就係特攝嘅題材咯。 係。 香港特攝係失敗嘅，唔知點解係咁嘅嚇，你咪就係題材咯。點解全世界都有科幻，香港冇科幻？呢、這個咪就係題材咯？點解唔係題材？ 嗯， 冇都系题材嚟噶，你咪讲翻点解咯？你探讨翻呢样嘢又得，或者你讲乜都得噶，系嘛？呢个咪就系题材咯，啊， 嗯， 啊，你唔觉得香港好特别嘅咩？就系全世界都有超人，有科幻，香港冇噶，点解咧？ 系啊， 点解咧？吓，后边系咪有原因咧？系咪有外星人操纵咧？吓，系咪有人想你记得其实有超人嘅咧？吓，系咯， 系啊。 系啊，你任你作嘅啫嘛，古仔系嘛，系嘛都可以噶，点解唔可以啫？吓，都冇人够胆拍或者够胆写，呢、這个先系可悲嘅地方啊！系，喂，好啦，讲第二套， 好呢、這个咩派遣占卜师钟啊嘛， 系嗱，其实钟系佢个名嚟嘅，即系佢里边嗰条女，即系我话嗰、那个海洋生物啊。叫咩名啊？ 插票花 系啊，佢里边佢个名字叫阿小钟咁嘅，佢里边咁样译 系啊， 系 啊。但系好奇怪嘅喎，呢套剧嗰啲人名全部都系车站名嚟 嘅 喎。 诶、 欸， 系啊， 系。举例啊。 有留意咧？举例阿志田未来应该就叫神田嘅。 系神田。 啊，咁佢个同事咧就有个叫做，总之全部都系嗰啲JR 嗰啲车站名嚟嘅。嗯 咁但係之前未來係咪其實佢喺女王教室入面佢都係叫神田嘅呢？如果我冇記錯啊， 我唔記得啦。咁 你 好似係我冇記錯 嘅，你查翻你揾女王教室就有嘅。 好啊， 我就覺得係有呢個關係，所以佢係志田未來做嘅。 哦， 咁而志田未來咧第一集咧，其實係佢係用佢嘅視點，佢係主角咁樣講嘅，佢唔係由 啊 海洋生物個角度講嘅。 啊，我係啊，我都覺得其實我就睇曬成套啦。咁我覺得如果今季嘅日劇，即係暫時我睇過嗰幾套咧，呢套我啊覺得最好睇嘅喎。 嚇！你翻嚟中意啊？我真係麻麻地啊！ 我覺得呢套最好睇喎。 係喎，但係下一集唔係講自然未來嘅喎。 我知，但係我覺得佢過癮嘅，其實個俾我嘅感覺成套劇係。 O K。 喂，係啱查到係真係神田啊！呢個女王的教室， 我冇記錯。 而且個編劇都係女王的教室個編劇先懷疑 啦。哦，怪得啦。 哦，一樣嘅。 即係佢所以佢叫翻做神田。 哦。 係啦。 O K。 咁一開場就有個師奶仔喺度騰騰震咁喺度，喺度又出門口又著鞋著咩色好咁樣，即係好騰雞咁嗰個志田未來啦，睇真啲。 師奶仔啊，真係。 变咗师奶仔啦，而家已经死咯，系咯。咁呢个仲话佢， 我可以补翻嗰啲角色名，叫点解全部都系 JR 名啦。咁志田未来叫神田啦。 嗯。 咁佢个上司就叫上野嘅。 哦。 系。 咁另外有个叫木克嘅。 系，哦系，全部都系车站名。 另外有个 叫品川。哦 ，OK。 另外一个叫田端。 系。 仲有一个叫大旗。 系。 咁应该全部都系车站名嚟嘅，佢哋。 嗯， 咁系比较奇怪， 即系冇啲新宿啊、涉谷咁样系嘛？ 啊，唔冇嗰啲咁大， 未去 到。 未 去到代代木，系啦。 代代木， 即系佢讲啲嘢咧，都 的确 系有真系有呢啲性嘅。 系冇错。 系。 嗯。 啊，原来代代木就系阿及川光。 及川光博。 即系阿部长啊。 系啦。 即系边个咧？即系蒙面超人三号。系咪？ 佢系三号， 蒙面超人三号啊嘛，即系嗰个作出嚟，即系冇 review 变咗蒙面超人三号啊。 嗰个剧场版嗰度去 就 系， 有 一二号 扮马，平时扮马沙啊嘛，出嚟师奶杀手啊嘛，日本啊。 系 呢度好样衰，呢度做个战争上司好样衰。 系， 但系几好笑喎，又做得。 系， 唔系嗰个真系丑样个样衰，即系个人好衰。 许志咩？ 都贱嘅 呢个系啊！ 我就觉得佢呢套嘢根本系嗰啲无线嗰啲咧，嗰啲爱回家定开心速递嚟嘅，其实根本系。 其实佢呢啲角色其实揾阿叻做嗰啲啊。 咩听唔到啊？翻翻讲啊。 唔其實就愛回家咯，我覺得。 愛回家咯，係 啊， 係咯， 係啊，係啊。 但係佢就有趣嘅就係加咗探照花呢一個角色落去啊。 係。 即係令到成件事係唔同曬啊！我覺得 係。 係啊，但係我到而家都接受唔到呢個角色真係，唉。唔係同埋嗰個造型 ，OK 呢個 係好怪嘅。佢係用咩造型嘅？佢係一個寫過殺手不太冷嗰邊。 係又 係 嗰個角色， 係。冇啊，係 Leon 個造型喎，唔係啊，係 冇 人知 啊， 係啊，唔係 Leslie Portman 啊，係 Leon 嗰個造型喎，大佬。 係爭上冇拖嘢嘅啫，佢 帶住個圓咕碌黑超，係啦，係爭上冇攞埋拖花翻工嘅啫，大佬。 係。 哇！我點解咁嘅，大佬？ 咩？除咗眼镜，好似变咗新咁样噶喎，佢 咁啊就话咧，佢细个咧就系电视好出名个超能力少女嚟嘅，讲到系 啊， 咁佢就但系佢话佢冇捞好耐噶啦，咁佢同埋佢又唔知话咧呢份工系第一份工嚟嘅，咁嗰个小田咪问佢话你冇做过嘢嘅咩咁？咁咁唔知佢又话 佢 唔 想答人啦， 系啦，咁好怪嘅，即系佢好似平时唔系好中意讲嘢嘅，咁怪人嚟嘅，就 系 咁啦。 系啊，咩？見到佢係做嘢好落力啊，乜嘢都搞得掂啊，咁樣就笑。 佢又好叻嘅喎，嗰個做嘢又好叻嘅喎， 係啊。 但之前未來專闖我嘅喎，就踩冧咗個喇叭，搞到成場啲 B B 仔又喊啊，咁即係搞到爭啲爭啲禍咗單，即係嗰單嘢啊咁。 其實係禍咗嘅單嘢，基本上。 咁跟住佢自己又有咗啊，跟住個仔又想飛佢啊，係啊，可唔飛 啊？ 嗰啲咁嘅衰嘢 啊， 咁。 系， 系啊，咁系咯，即系啲咁嘅古仔啦。咁你 buy 就 buy 啦，我一般啊，系咯。 我觉得就 OK 嘅。 OK， 佢 最后 到最尾感动到我啊，竟然个古仔。 系啊， 系啊， 哦，真系冇，真系冇。 咪同埋呢啲咁嘅桥段系好容易拍得难睇嘅，佢系拍得一啲都唔难睇嘅。你有个咁嘅角色， 咁佢又唔难睇嘅，咁又唔可以，咁冇可能。 佢嘅表现喺呢套剧度做得几好 喎。系，冇错冇错。 喂，佢嘅演技 冇自信嘅师奶仔，我觉得 你摆到明佢嘅演技系，佢一定系超越晒嗰个海洋生物嘅，冇办法啦。 一定啊！ 我唔系，我系啊系啊系啊系。 我海洋生物喺呢度冇，所以我就话咯，我你 buy 嗰个角色，但我觉得好似唔好识做戏咁样呢度。 嗯， 系咯。 但系我又觉得个角色嘅设定系过瘾嘅。 嗯，系。 即系我仲想睇佢究竟隐藏嗰啲乜嘢嘅。 嗯，系咁啊，咁啊 OK 嘅，你中意咪得咯。我就一般啦，系咯。 佢以為是冇怪嘢，纯粹一个声。诶，原来林比都有啲好似怪怪地 嘅。我嚟讲，我觉得唔够怪。 是 我覺得唔夠怪，我初以為佢啲能力係怪啲嘅，再點知冇乜嘢嘅，佢都係好似，其實我覺得佢好似神棍多啲嘅啫喎，即係佢好似都係講佢個性格個問題出嚟啊，咁嘅啫喎。 但係最後嗰度佢好似，咦，直情係望到佢自己以前嗰啲嘢係 乜嘢？咁嗰個係個表現嚟嘅啫。 係。 唔通佢真係喺個辦公室可以去咗，即係真係超越咗時間，變咗佢細個咩？我覺得嗰度唔係真係咁嘅。 哦。 即係佢係一個表現嚟嘅啫。其實佢咪真係好似啲睇相嗰啲咁啫嘛，咪睇到你咁樣咁嗱，你咧有呢個問題咩咁啫嘛？咁我以為佢會怪呢個咯。 哦， 即系话佢可以通灵定咩咁冇咯，我见吓咁原来都系神棍嚟嘅啫，原来咁系咯，咁我又反而我想见多啲怪啲，系佢又唔怪，佢唔系咁怪咯，暂时系咯， 系 佢都系俾咗啲意见佢咁啫嘛，其实 系， 系咯，系咯，就系咁啦， 系啊， 系啦， 好，佢有冇？ 我 快啲啊，有 边套？ 有冇第二套？呢套。呢套讲完啦。 我系补充。 咁 冇乜睇就睇咯，呢套系咯，系咯。 呢套值得睇下嘅，咁就系咯。 嗯。 咁啦，咁另外仲有我睇咗有一个叫《刑警 Zero》嘅剧啦，咁就。 嗯。 阿泽川一树啊，个男主角，同埋另外有个女主角就系龙本美直啊。 系。 系啦。咁咧就其實大致上係講乜嘢呢，就係、是、個刑警啊，佢捉賊之後咧就墮樓咁就失咗憶，跟住之後，但係佢失憶咧就唔係所有記憶失曬，就 淨係佢嘅記憶保留翻咧，由佢第一日做刑警嗰一日嘅啫，係啦。咁即係佢依家繼續做刑警咧，佢又同第一日翻工冇乜分別噶啦，係啦。跟住之後就佢又要隱瞞呢件事啊咁樣，咁佢就喺度查嘅過程咧，咁就好似做咗一啲古古怪怪嘅，但係唔知點解又俾佢查到啲嘢啊咁樣嗰啲嘅，係啦。跟住之後最後發現原來佢自己咧就係刑警個能力原來仲喺度，只不過係過去嗰度嗰啲資料啊嗰啲嘢就完全冇曬嘅啫，係啦。跟住就佢問過佢阿叔係醫生嚟嘅，咁佢阿叔就話佢喺刑警裏面個經歷咧，咁樣就有啲嘢佢做得覺得心淡啊，做到滑曬牙咁樣嘅，咁就令到佢會有啲跌咗一跌啦，咁令到佢有啲嘢唔想記嘅嘢就忘記咗佢啦，咁樣就，但係咧，依家佢繼續做刑警嘅時候，佢另外一個拍檔咧，之後就可能會講啦，就係、是、佢原來咧就睇曬嗰個男主角以前辦案嗰啲報告啊，咁即係佢可以補充翻佢以前失去咗嗰啲資料啊，咁樣跟住睇下後邊會係點樣啦，會再 佢呢個拍檔依然係一個女嚟嘅 ，OK。 系啦， 即系一男一女拍 档，一男一女拍档，个女嘅亦都系一如以往咯，都系一个廿零三十岁嘅女啦，咁就拍一个五十出头嘅男啦，系啦咁样。 其实你简单讲啲咪即系赌神傻咗，但系佢仲要继续扮赌神吓。 系啦，冇错。 即系佢调转，佢其实已经得翻朱古力咁嘅智商嘅啫，但系佢但系继续做赌神，又唔俾人知道。以为即系等人仲以为佢仲系赌神噶嘛，系咁啊。 系啦，冇错。跟住之后阿陈刀仔咧。就呢、這個佢記得曬阿賭神每一鋪牌係點樣玩嘅喎，同埋阿賭神佢身邊有啲咩敵人啊、乜嘢朋友啊咁樣嗰啲，喺側邊提翻佢啊，呢個點點點，嗰個點點點，係啦，嗰種啦。 嗯，點解黃星唔試下拍咁拍？因為可能都好睇啊。 係啦，啊可以試下啦，係啦，咁樣呢一個就係咁啦。咁另外我亦都睇。呢、這個我好快咁講啦，常盤貴子唐澤壽明啊，嗰、那個傲骨賢妻啊，就 日本版即美劇翻拍日本得唔得？ 係啦，咁就拍得唔係咁好嘅，我覺得。 哦， 係啦，真係似翻日劇嘅啫，純粹一套你 咁樣。 係啊，你唔覺得有任何美劇嘅嗰種爽快嗰啲？ 即仲衰過上次金裝律師， 係差過。 係咯。 是但是唯一好處就是常盤貴子他四十幾歲都還 keep 得幾好，是啦，這樣的啫，沒什麼特別這一套劇，嗯，那就另外我再看了另外一套叫做醜聞律師啊，這樣是啦，那就是誰個做呢？是竹內結子啊，水川麻美啊，是做，其實佢個故事嘅設定就話佢哋係做律師，就係、是、但係佢哋咧就係、是、喺法律喺未上冇上庭嘅時候咧，咁就解決一啲醜聞嘅嘢嗰啲嘢嘅，其實就係啦。但係我唔覺得佢個設定係同律師有咩關係咯。佢講佢哋真係做律師啊，但係我覺得佢哋似做緊啲公關嘢多啲咯，其實就 咁啊，同之前阿方中信有咩唔同咧？佢庭外和解唔係。佢甚至 唔係呢只嗱，佢呢度講個 case 就係、是例如開頭我以為係嘅，佢第一個開頭十零分鐘就係佢處理一件事嘅時候就係、是去到一個會場嗰度，咁就揾一個人出嚟，就問佢嗱打唔打呢場官司？嗱你要打嘅就點？嗱依家有情有嘢同你交換，係啦，直情係有嘢交換添啊！嗱我俾咗啲乜嘢資料你？同埋有啲嘢我唔同你，我同你揞住，跟住之後總言之你就唔告就得啦。 咁咪放中信嗰啲咯。 係啊係啊係啊，而嗱呢、這個第一次以為係咁樣，但係後邊嗰啲就唔係啦。第二個事件，即係呢個戲嘅主要事件就係佢有一個偶像嘅女團啊，咁就發生咗一啲喺熒幕嗰度出咗醜，即係有一個女成員就喺度對自己嘅隊員不禮貌咁樣嗰啲嘢，咁樣就搞到成個女團就散曬啊，咁樣個形象好差啦，咁樣一個女全家咁樣，跟住之後嗰個電視 電視台同埋嗰個事務所就揾佢嚟去拆呢個炸彈咯，竟然係揾律師行嚟去拆呢個炸彈，我唔明點解啦。係啦，主要佢就係喺呢個拆嘅過程裏面，咁就又好似查案咁樣，又調查翻佢哋每一個人嘅關係啊，係點樣？跟住之後就原來佢做呢樣嘢有咩目的啊？咁樣佢又死都唔肯去道歉啊？咁樣嗰啲嘅目的，跟住之後拆開嘅時候，哦，原來係咁樣，就係佢哋唔想再做落去，跟住之後佢哋自己係想拆檔啊咁樣，跟住佢又用方法嚟去幫佢哋啊，就係最後咧，佢哋唔做呢個女團咧，就要賠錢，因為要解約。 唔使咁 detail 啦，咁唔好睇定好睇啊？ 麻麻地，因為佢 唔好講咁多啦，我聽唔明嘅大佬，係 好得。 唔係，因為你個主題原本就好似講律師查案咁，咁點會講呢啲嘢嘅？ 係啊， 係咯、 啊，主線去咗呢一度啊， 咁 就變咗。 咁啊，邊好睇？ 係啊， 咁啊，仲衰過你講班醫生日日去飲嘢。 係。 得算啦算啦，唔講啦，咁睇多咗。 係啊係，冇係呢幾套咧，其實就 我冇啦，係嘛？唉，好彩。 係啊，係呢幾套啫。 係咯。因為好多劇嘅，其實真係係啦，咁啊暫時係呢啲先啦，未講曬嘅嚇。 係啦係啦， 我見到好多其實香港可能冇提過嘅，你如果你去翻日本嗰啲網睇啊，其實好多每一日都有好多劇嘅。係 啊， 有啲香港冇講嘅。 下個禮拜睇下有冇時間講啦，其實個喪屍嘅劇就下個禮拜會上架啦，25天。 即係你講翻女打喪屍係咪啊？ 係啊，嗰個戲就下個禮拜上架。 睇下又點啊？係， 好啦， 好，仲有冇？ 哎，冇啦，呢、這個 好咁啊，其他補充 冇啊， 其他冇啦，好 啊， 好，咁我哋一陣再講動畫。喂，好啊，咁啊講另一套卡通啦嘛，係咪？ 係。 哇，呢、這個特別啊，即係自己打自己嘅。乜日本 Netflix 咧，就一次過抌曬12集出嚟，就係其實佢日本嘅電視台都係逐集做。咁啊，点咁死啦？咁都得，唔知点解。 唔同嘅，一个要俾钱，一个唔使俾钱。 哦，咁样，咁、但其实你要知道日本一样有老番睇噶嘛？你本 来系， 我正咪拎俾你哋嗰啲都系啦，系咪？要睇 系啊，冇错。 日本一样有嘅，同文并茂仲清楚过我哋嗰啲啊，系啦。咁 OK，anyway， 咁系咩咧？就喺度叫 Revision， 即系我都唔知点解佢咁叫啊，系咯。咁样。其实呢是一个涉谷漂流的，即是漂流教室的故仔。咁佢有个中文叫法嘅，佢叫做咩？涉谷乜鬼话？保卫战。 保卫战啊。 即是好好行嘅、那个古、那个中文名系。涉谷保卫战。即是如果大家要搵嚟睇就搵呢个啦。即是中文系咁译嘅，唔知咩佢哋。其实人哋完全冇呢个咩汉字㗎。OK， 佢自己作嘅。OK， 涉谷保卫战。咁佢大概都系讲突然间呢成个涉谷一个圆圈㗎嘛。就轉移咗未來唔知二幾多噶三幾年啊？ 二零三幾年， 三百年後到啦。咁啊，周圍已經廢墟化咁滯啊，個地球已經咁啊，咁啊有啲機械獸咁我去搞嘢，開頭捉啲人咁，都唔知佢做乜咁。咁啊，總之就有個未來女咁嘅着曬甲咁啊，咁啊叫阿男主角佢即係俾部機去揸啦，係機械人翻嚟嘅。不過機械人唔係好大啫，你當嗰啲撈打嚟嘅啫，即係你當三米高度咧，個人都外露嘅嚇。咁啊、打咯，就要嚟同嗰啲嘢作戰就係咁啦。咁就係咁嘅啫。如果簡單講，咁但係當然咧，佢中間咧就加插咗就係話喺拳頭佢哋細個咧，一早就遇過呢個未來女嘅。但係佢見到呢個未來女嗰陣咧，個未來女都唔識佢哋嘅。咁即係好明顯個未來女後尾先去嘅啦。你諗到啊？ 係啊。好多 咁嘅故事啦，咁啊，即系咩咧？即系漂流教室再加呢个咩咧？第一，佢初头系讲个男主角被绑架噶，最初吓， 系 咁你咪即系漂流教室加咩？加呢个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 系都系咁，有少少 系咪啊？后屘亦都疑似咧系要男主角消失啊嘛，系咪啊？咁你大致上系咁啦，咁啊再有机械人加埋机械人啦，打啦吓，呢啲元素啦吓。咁中間亦都係好似話有幾條時間線改動過嘅，大致上係咁。咁我就淨係睇咗頭兩尾啫，咁我都唔知中間點。咁但係咧，氣氛嗰樣嘢咧，的確做得好幾好嘅。咁最尾一集咧，佢哋亦都成功咧，將個涉谷轉移翻嚟現代嘅，可以嚇。即其實佢直情好似咩啊？個咩話咩咩 即係我罩罩住咗個村嗰度咁咧，佢係成個圓圈咁樣去咗嘅，係 係啊， 即係你個感覺咧就係有一種就係佢成個城啲人咧要即係成個市啲人啊要即係要合力啊，即係點樣解決問題呢樣嘢？我諗佢好睇在呢樣嘢咯。 佢臨尾有個悲圈翻 啊， 即係佢有個貼嗰個有個悲話，即係呢件事死咗啲人啲人名全部響曬個悲度。 嗱、啊，佢好似話一段係講係要發電噶嘛，用人力係嘛？ 我中間要即係整翻啲嘢咁，佢啲即係成個市啲人要幫手，即係整發電咁整翻啊嘛。 係啊，即我諗佢好睇在呢樣嘢咯，就唔係佢嗰啲嘢咯，我覺得係。 唔知佢臨尾，我覺得其實佢講嗰個時間線都比較急啲，因為我中間都係睇咩咁，我唔知中間我交代得佢有冇清唔清楚，因為其實佢臨尾解釋嗰度都好快，用即幾句講完咁就做咗噶。 嗯，系，即系其实佢个 friend 紧要噶嘛，唔系佢个主角紧要嘛。 系啊，其实 救翻晒佢哋，如果都系个 friend 啊，唔系佢啫。 系啊， 唔系个主角嘅。 吓，咁佢嗰 咁个主角个样啊，好鬼似阿真治嘅个样，但系啲性格就完全唔系真治嘅，系啲好好男主角嘅，即系佢哋啲中二病嘅，成日话要拯救佢哋啊，拯救世界，保护班朋友。 唔係，因為佢呢度講係其實係話佢近視，即係佢近視嗰幾條時間線就影響到佢之後啲性格噶 喎。嗯，係啊。 咁佢嗰個女主，即係你叫都算嗰個未來嗰個女主角，我同佢講就話叫佢要保護啲朋友啊，要，所以佢成日都當呢個佢即係變咗好中意咁樣，就變咗懷疑呢個係我嘅命運嚟㗎。 嗯。 系啊，不过我觉得佢嗰个捞打就，我只手个位唔系做得几好，我觉得，即系个人嗰只手去摆，我冇位摆啊，即系佢着一件甲嗰阵时，手 住凌空自己做动作嗰个机人只手跟住去做 啊，系啊，我觉得就有少咁样唔系几好。 嗰个咪即系同 Apple Seed 嗰个捞打一样咯。 唔系，但 Apple Seed 佢有穿咗落一个角度再喐噶嘛，佢又冇。 啊，佢露咗出嚟嘅只手指头系。 仲有明顯咧，佢只配色根本就係真字件戰鬥服，個機械人啊， 嗯， 即係佢呢種 Eva 嘅影子係好，即係其實好明顯啊， 嗯， 係， 但係佢又唔係套嘢，又唔係好似 Eva 嘅喎，咁我唔知點解佢一啲即係嗰啲人設啊、顏色嗰啲嘢會變到咁樣，會用嗰啲 Eva 嘅嘢，所以佢又唔係真係唔係冇嘅，佢最尾。在那個時空的球度扯翻啊，男主角出嚟那度都明顯是啲又係啲 Eva 嘢嚟嘅嗰度，咪即又係阿凌波麗扯翻凌波麗出嚟那度咁啦，都係嗰啲啦嚇。咁啊冇辦法㗎啦嚇，即係呢啲受 Eva 影響嘅嘢就即係套套卡都有啲嘅，咁啊呢度就我話奇怪佢係嗰個戰鬥服個設計啊，同埋啲嗰啲配色度影響呢個好奇怪咯。唔係你唔覺得個戰鬥服都好 Eva 嘅咩？ 啊，係啊，係啊，係啊！ 個身上面都係好多嗰啲匹啊咁嗰啲咁嘢嘅，係咯，咁啦，咁但係佢個主線嚇點啊？講 佢部機嗰個咧，跟住係我又係無端有把日本刀咁啊！ 哦，係啊，係啊， 係啊，即係同佢成部機嗰個風唔係好夾嘅嘢，即係突然間配咗把日本刀俾佢咁樣， 係啊。佢其他武器係好軍事噶嘛，突然間把日本刀， 係啊， 即日本刀仲要好日本刀嘅，即係好似係X-ray 啊，即係呢個迷惘高達紅色嗰只嗰把咁， 係啊，佢嗰把一曲一文字啊， 即係你 Eva 嗰把都科幻啲噶嘛， 嗯， 係咯，佢都唔係，佢就淨係揸把即係機械化咗日本刀咁樣。anyway 啦，都唔係重點嘅，係咯， 係， 唔係重點，咁咪得分分又講下啦。 咁我其實都係好似你哋咁啊，我都係睇咗開頭第一集。 係啊，冇時間啊，冇時間睇曬十二。 因為要一次個掟集出嚟真係好難睇曬。咁、但係我覺得就嗱，首先講嗰個故事，我覺得就好正路嘅，其實，即係我係睇第一集就好似普通嗰啲機械人動畫咁嘅啫，即係啲男主角無厘頭。就有個使命，即、就、係、是、要拯救曬拯救班人。咁但係個男主角個性格，我係覺得比較奇怪啲喎。 即係比較現實啲啊，可以話係。 哦。 即係佢唔係話萬能嗰啲啊，其實佢成日話自己要保護啲同伴又乜又乜，咁、但係佢好似都係得個噏字嘅啫，即係唔係話好重要嘅啫。其實。 其實佢唔好打嘅。 嚇、啊！又唔係好好打，咁嗰啲人又唔係好理佢。即係好似自話咁啊！即係其實喺度， 係即係多傻嘅。 我覺得呢個性格係幾個人嘅，即係好少見到一個主角會係咁樣啊！ 嗯 嗯， 嚇、啊！咁你啲戰鬥畫面，我覺得合格有餘嘅，其實係， 嗯， 即係以呢個電視製作嚟講，我覺得 O K 嘅啦，我覺得幾好睇嘅，其實都。即係以個戰鬥畫面啊，或者平時啲畫面， 我諗你要當佢係嗰啲 Lexus 卡通睇會好啲。即係同翻之前 都 OK 嘅啲畫面，我覺得 佢。哦，咁因為佢係 CG 嘅嘛。係， 我知。 其實話好奇怪，好多人睇唔出，啲人成日話覺得點解、怪怪地嘅咁，大佬電腦畫嘅大佬。 係咯 ，CG rend 出嚟噶嘛呢啲。 係啊，但係佢個 2D rend 又唔係 rend 得好好，其實呢個就係佢嘅問題。其實幾硬嘅。 但係如果擺落機械人度，咪你唔覺得有問題咯？但 是 人嗰度 係 有 問題的，係啊，人嗰度其實有問題㗎。嗱，佢又唔係個機械人，真係好機械人喎。機械人其實個撈打嚟啫嘛。咁你其實都係人為主嘅就，你得唔得咧？咁我就覺得個 rendering 差少少，唔係啲動態喎。動態當然好流暢啦 ，CG 嚟嘅。 打鬥嗰啲冇問題。 冇問題啊！我意思係佢個公仔個樣咧，真係比較硬嗰啲做得。即因為你而家嗰個 2D render 已經， 女就 會 做得靚啲嘅喎，唔知點解佢。 邊個啊？個未來女。 個未來嗰個女仔就做得靚啲嘅喎。 哦，咁可能因為佢。 嗰五個主角咧又做得怪啲喎。 係啊，肉酸啲㗎，係唔知點解。其實咧，佢哋講佢哋細個嗰陣嗰段咧，佢好似係畫嘅嗰段。 即係綁架事件嗰一段。 係啊係啊，唔係即係嗰幾個細路仔係畫嘅咯。我就覺得嗰幾個係手繪嘅，唔似係 3D render， 即係唔係 3D model、2D render。但佢哋嗰幾個大人係㗎。 啊，嗰幾個大人肯定係添啊！ 你好明顯見到唔同㗎，佢一齊做戲嗰陣啊。 嗰啲騎呢啡，即係後面啲咩政要啊，嗰啲有啲又好似又唔似嘅喎又。 有啲係 3D 嘅，有啲係 3D 嘅。一啲啲啦，係 咯。係一啲啲咁啲怪 可能佢出鏡出得多啲，佢咪 3D 咯。出鏡得少過整個 model， 咪仲貴我揾手畫。 咁啊係， 係咪？我出兩出嗰啲，佢咪全部用手畫咯。即係嗰啲全套劇都喺度嘅，嗰啲佢咪用 3D 咯。 嗯嗯嗯。 所以其實幾怪嘅件事。 咁你話去到最尾，原來係好多條時間線，同埋嗰個其中佢一個朋友係影響我哋最大。咁呢度個轉變，因為我哋始終冇睇中 間。係。 咁如果有咧，我覺得嗰度個變化應該會幾大。 佢甚至乎佢原本個組織其實有問題㗎，即係嗰個未來女啊。 啊。 係啊，即係其實後面係有個陰謀咁嘅，即係唔當然我哋唔知係點啦嚇。同埋佢咪有隻狗咧，嗰只好卡通人物咁嘅狗擔住支雪卡嘅，即係其實嗰只係好緊要㗎喎，原來咁我都唔知中間。 好似係最後 boss 嚟。 係啊，壞人嚟㗎嘛，原來。 嗱，我係咪同佢 friend 融合咗？ 真就係呢個。係 啊。即係冇嚟啊！原來係咯，咁但係嗰只狗平時好搞笑個樣嘅。 同埋最尾佢哋有翻到去另外一條時間線嗰度諗住修復嘅。 係。 因為有一條時間線咧，因為呢度其我哋第一集講嗰條時間線就係講個男主角係被綁架嘅嘛。係 啊。 但係有一條時間線咧，去到接近最尾嗰度咧，係嗰個其中另外一個奸嗰個同學被綁架嘅。 即係俾人上咗身嗰個同學 系啦， 唔系因为 嗰个绑架，反而嗰、那个 佢咪个未来女走去绑架佢咯，佢话要杀咗佢啊嘛， 咁啊可以改变到啊嘛， 改变翻个历史啊嘛， 嗯，系咯， 咁我觉得几得意啊，如果你咁样，如果中间有咁多即系呢啲咁蝴蝶效应嘅嘢，我觉得个题材系几有 趣，咁佢咪就系加咗呢、這个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呢、這个呢样嘢内咯， 佢开头嗰个时间 有时间我会睇翻嘅，其实系。 是他开头的时间线死了条尸其实就是主角来的是吗 是吗是那个是那个 人就是第一集的时间线他不是有块布冧粒条尸的 是啊。咦那个是那个绑匪来的吗 就是不是绑匪那个是主角来的。那个绑匪应该说其实就是那个就是他的 friend 来的嘛，应该是融合了变成坏的那个 friend 来的。那他 佢個 friend 如果死咗話，就唔會有屍體㗎嘛，因為會化咗㗎嘛。 係。 嗯。 哦，咁樣。 系啊，咁佢变咗整咗嗰其实好多时间线，咁就成套睇先会明啲咯。咁同埋我觉得，因为我哋就系睇头睇尾咧，咁变咗好急咧，就唔系咁，即系或者佢本身套嘢都短啦，咁所以其实佢嗰个时间线跳嗰度就唔系咁明显，所以冇咁。 即系 呢 套睇嗰时好似， 如果你当睇下佢冒险啊打咧，佢咁佢哋就话几过瘾嘅，即系其实都流畅嘅成个故事。 嗯。 咁同埋佢最尾呢其实好明显佢係留咗条尾嘅，佢话佢諗起喺伦敦市嗰度，咁佢哋话嗰个接谷嘅现象喺其他城市开始发生㗎嘛，开始消失 㗎嘛，我条女又喺度。 咁佢哋个男主亦都话其实我哋而家只係其中一个，即係其中一条时间线嘛，佢话佢终于有一日可以救晒佢哋㗎嘛，即係佢一个人都唔死呀。咁其实真係未完㗎囉，即係佢可以继续玩落去啦，最少。嗯，咁同埋咧，最紧要就制作呢一套卡通嗰、那个嗰、那个公司啊，即系嗰个队、那个队啊，叫白组啊。 白组，嗯， 啊，其实之前就系做咗好多，即系当然佢有做动画，亦都有做，即系佢做特效嘅。其实佢平时就帮啲电影啊咁样，咁嗰时三丁目之成日就响晒朵噶啦，佢就 哦， 就系佢哋做嘅嗰时嗰啲特效吓、啊，即系所谓日本阿金正传啦吓，即系佢可以将战后嘅日本嗰个成个环境。即係重現啦，喺 CG 啊，喺嗰套戲入面咁，咁做咗三集，咁大和號都係佢做嘅， 嗯， 咁當然大和號入面嘅表現就冇咁好啦，因為你好難嘅，你即係你唔算做得好靚咯 ，OK， 嗯， 咁啦，咁即係算係一個日本嘅特技嘅一個團隊嚟嘅一個公司，咁但係佢哋都有製作好多嘢嘅，有電視有。咁呢套係動畫啦，係咯，成套動畫係佢哋公司做嘅， 好似有 技術上，技術上有好似都有嘅，不技術上咧唔需要懷疑㗎啦，係咯，手機 game 啊， 係手機 game 啊畫出， 嗯，係啊，咁呢、這個都我都可以睇下嘅，係咯， 唔係佢嗰個時間線咯，其實我覺得係幾似 game 嘅，因為佢啲 A 線 B 線咁樣喺度， 哦係， 成 係。 即系佢用嗰部机嗰阵时候，有咩选择啲武器咧？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 游戏咁嘅， 系啊系啊， 打机咁嘅， 系打机咁嘅，系啊条， 嗯，系啊，咁啊可唔可以完成到个 mission 啊？咁呢啲咁仲唔系大佬？咁啊打怪过关咁，直情打机啊，系咯、啊。咁呢种吓呢、种咁嘅打怪过关 feel， 咁啊梗系。爽啊！大家睇啦，即其實冇乜點嘅，你有呢啲嘢嘅咁都唔會唔爽嘅，係咯。都話明延禧攻略都係因為咁，所以啲人個腦睇啫嘛。 係。 咪即係每集打怪啊嘛，即係嗰啲害佢啲人整翻嚟咁一樣啫嘛。咁呢套真係打怪啦，點會唔好睇啊？係咪？嗯。咁但係咪真係好正咧？咁嗯，唔係咁氣氛真係 O K 嘅套嘢嚇，起碼流暢嘅氣氛係咯，係咯。咁今季亦都小機械人翻啦，係嘛？咁啊，即係咁講，而家小機械人翻，呢季反而多啲嚇，起碼呢度都第二套啦嚇。 係咯， 係咯，係咯，即係除咗嗰個咩笑容的代價咁，都有呢套啦，咁都算係咁啦，係咪？有翻啲機械人嘅嘢嘅內嘅元素係咯。咁啊，咁但係佢就其實以人為主嘅呢套係咯。嗰啲機械人亦你唔會當係咩，即係我哋平時講機械人咧，你都會當佢一個 character 咁樣睇。咁呢度呢啲真係唔係啊，都冇頭嘅。 係。 我似我似老打擔多啲咯，咁我想係佢主要老打擔俾我打咗，係啊，係啊， 係啊，係啊，係咯，係啊。咁所以你話係咪機械人？咁佢有，但係就係強調人咯，主要都係人啊。 嗯。 咁似乎都幾多人唔中意喎，我見出邊有好多好睇啊。 嗯。 咁啊，係咯。咁其實都係唔使咁複雜嘅，有時嚇都係簡簡單單嚇打得精彩，咁其實都好睇就得噶啦。 係咪個男主角樣似真治，所以啲人有興趣睇咧？未知套嘢講咩咯？ 唔係啩？啲人中意真治咩？ 嚇唔係咁見到有即係有啲熟悉嘅樣嘅人就會講，即係 咁樣。 我意思話見到熟悉啲嘢就望下套嘢，睇下點啊？即係如果你唔係有呢啲嘢嘅話，就連睇都唔睇嘅話，啲人可能會 係㗎。 哦，有阵时会你咁多番都唔会套套真系睇啦，系嘛？ 咁我就唔知啦，系咯。咁以往啲人多数抽凌波丽嘅，好少抽真字嘅，的确。唔系啊，佢呢套嘢其实个 selling point 喺嗰个未来女嗰度嘅。 嗯。 你叫佢所有嗰啲预告片啊，呢啲都喺晒佢身上嘅。咁咩米罗啊嘛，呢叫就系嘛，叫里边叫做。 系米罗。 系咯。你叫佢所有啲 PV 都系佢噶，咁我都唔好唔知点样啦，系啦，即系佢个卖点喺晒佢身上。咁。系啊，即系我见佢哋系咁 sell 啦，系咯，可能未必关个男主角事嘅，系咯，可能都系中意呢只女啩，系咯，咁可能佢谂住出 figure 都系出呢只噶啦， 系， 几有电单车揸系嘛，几多武器啊， 系， 系咯，但佢又冇机械人嘅，最奇怪嘅咯， 佢系咪得揸啫？又要睇个片头， 系啊，即系机人俾晒佢哋揸咯，但系佢自己又唔揸嘅，唔知点解， 唔系啲女都冇得揸，好似啊，啲女都好似冇得揸系嘛。 啲女冇得揸，我唔知啊，我唔知中间边个揸噶， 即系中间唔知啊，但我就叫个三只咁， 即系都系嗰几条仔揸嘅。 唔系因为我 佢哋轮，佢哋除咗主角之外系轮流揸嘅嗰两部就 系。系咪轮流揸？系咯，因为我见佢哋战斗服就个个都着晒战斗服噶，个都系着噶，啲女都系着噶，系咯。哦，即系男主角就 系 蓝色嗰部就梗咗嘅。 系啊系啊， 哦，佢哋就，哦，即系车嚟嘅啫， 啊、 人都揸得嘅。 边个坐上去咁嘅？ 哦，咁样。 系啊。 嗯 ，OK， 好。系咯，咁都系机械人翻啦，当系咯，咁啊打怪，即系怪大佢哋好多嘅啲怪，系咯。唔系等，即系同佢哋唔系等比例嘅吓，咁玩唔同嘅，系咁啊，只嘢大好多，咁啊你咪佢点样扭低佢？ 嗰啲怪其实系未来人嚟噶。 咩量子路喎、啊、好似话。 嗯。 係啊。因为佢话有个病毒就令到啲人死晒嘛，有一部分嘅人。嗰啲、 啊、 人就变成量子就要摆落去呢个怪兽嘅身体里面。 哦。咁、哦、样。 所以个未来女冇话俾佢哋听呢，佢哋最尾即係嗰五个主角最尾知道原来自己对抗啲怪兽系人嗰时候，有一集係讲佢哋好似喺度崩溃咗咁样嘅。 哦。 即覺得自己 係 殺咗人 嘅， 佢哋 係。哦。咁但點解個未來女係人嚟嘅？咁又話冇人，點解有人？ 唔係，佢分開咗兩邊啊，一邊係人， 哦、 一邊就係嗰啲怪獸。 哦咁樣。 嗰啲怪獸要捉嗰啲人咧，就係、是、要攞嚟做糧食咁嘅樣嘅係。 點解咧？ 因為佢哋要話個腦咧會隨住時間咩流失嗰啲細胞啊。要食人嚟補充翻啲細胞嘅， 咁樣嘅， 嗯， 啊，所以你見到第一集佢哋嗰個怪獸出嚟，咪周圍捉啲人擺落自己嘅身度嘅， 嗰嘢都擺明 Terminator 啲收割者， 啊，嗰度嗰度就係食緊人嘅，其實係， 哦， 係啦， 哦，即係佢擺落個缸度已經係食嘅，我以為佢捉佢翻去咧， 可以融化咗去攞佢啲細胞咁樣嘅，好似係， 哦， 嚇。 咁樣， 我就知道嗰個睇佢好似幹部，除咗頭先你好似只狗嗰只嘢定唔知咩，跟住仲有兩條女咯。 嗯，係有個朱古力妹咁啊 嘛。但嗰啲唔係真身嚟嘅，好似係散咗都係可以重組翻。 嗯， 佢啲真身都係嗰啲可以怪咁大嗰啲咁嘅，先係真身嚟嘅。 即係個身體做出嚟嘅。 係啊。係 啦。 嗯。系咁啊，唔知啊，系咯，即系大家去睇翻啦，我哋未睇晒嘅，即系睇咗头睇咗尾啊，叫做 系啦，即系赶住， 唉，赶住做节目啊，大佬，系啊，咁啊冇时间睇啊，睇咁多啊，大佬又睇又戏院又成咁睇得咁多啊，大佬， 系啊，又日剧又 动画 又美剧， 唉，香港嗰啲都仲未计啊，大佬，唉， 系啊， 系荷里活大佬先都要，但系兄弟都要 review 埋啊，真系， 系， 好。咁有冇？咁呢個冇有冇仲冇我補多套日本卡通嘅，都叫做乜鬼嘢話？咩魔法少女乜鬼話？ 魔法少女特殊戰明日香。 係啦。咁好明顯，明日香係個女嚟㗎啦。咁咩魔法少女特殊戰？哇！唔知做咩嘅。佢一開頭咧就話，即係佢好怪嘅。佢話咧，原來已經打完咗嗰場戰爭㗎啦。即係佢唔係講嗰場魔法少女戰爭㗎喎。佢開場已經打完咗㗎喇，佢話 嚇，嗯， 即係嗰場戰爭嘅唔知幾年後㗎喇，已經嚇搞掂咗嗰啲怪㗎喇，咁佢就話係啲精靈世界啲人呢走嚟同人類世界結盟，就俾啲 星靈嘅力量佢哋咁樣，咁啊每人有隻嗰啲咁嘅人獸啊，咁可以同佢哋即係變身咁嘅魔法少女啦，你當即係咁，但係佢啲魔法少女就好鬼暴力嘅，即係真係打嘅，即係斬咗你幾碌嗰啲嘅，唔係即係唔係嗰啲射下光淨化你嗰啲啊，亦都唔係魔法仙女嗰啲逼你睇佢跳舞嗰啲啊，真係殺人嘅可以啊。咁佢最奇怪就係、是。跟住佢都唔係講呢啲嘢嘅，原來，跟住佢又話咧，佢而家先和平啦，咁翻學咯，翻學咯，咁但係就出現咗啲恐怖分子啊， 嗯， 佢竟然打恐怖分子喎， 即係真係人嘅恐怖分子， 係起碼起碼第一集係，跟住殺曬你嘅，斬你碌碌嘅， 係 好唔好睇你覺得？用魔法少女嚟打恐怖分子， 係，哇！ 不如超級機械人打銀河劫匪好冇？ 係啊， 係咯，即遇到葉繼歡嚇，哇重武力係嘛，重武器係嘛，打劫銀行，我哋仲唔出三一萬能俠？一鞭咁啊，咁話做咩唔出勇者王啊，大佬？做咩 恐怖分子冇出人力嘅正常？ 嚇、啊，開槍嘅咯。 咁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系 唔系超能力恐怖分子先？ 唔 系 正常。 咁 咁佢都好重火力嘅，有火神炮嘅，系咯。 哦， 系咯。但系你攞部勇者王嚟同佢打咯，好唔好？即系做乜嘢啊？喂，大佬，做乜嘢啊？喂，做乜嘢啫？喂，即系打咸蛋超人，已经冇晒怪兽啦，啊，冇嘢做啊！突然间银行有人打劫银行，变成咧一脚踩死个银行劫匪。十字水光是不是这样 的连家人可惜包埋喎。 当然是啦。搞笑返咪成日有呢啲喎。你正经喎呢套嘢。可咁样、啊。不过当然佢林元祥呢佢又有另一班好似恶党嘅人呢就话佢哋终于咩返嚟啦跟住又同佢打。即但我唔知我睇第一集我感觉非常唔掂啦。我自己就觉得。 殺雞佢唔止用牛刀，用把大關刀添啊！真係 咩啊？用原子彈啊！ 原子彈殺雞， 用大關刀冇問題啊！係即都話佢哋係用，佢話佢好得意嘅，佢話佢哋本來有九個人嘅，咁就因為嗰場戰爭就死咗四個，就得翻五件。咁另外嗰幾件就冇影過啦，得翻幾個軍牌嘅，即係佢成個就係軍隊嚟噶。即魔法少女，但佢哋隶属军队嘅，你得唔得意啊？所以佢叫做魔法少女特殊战，即其实佢有军队嘅。 系， 嗯，系啊，即佢当咗嗰样嘢系一个正规嘅，即系一个战斗部队嚟噶。 特殊嘅部队。 冇错，就系咁咯。咁但系佢，因为佢系魔法世界啲人俾能力佢哋咁啫嘛，即系佢当系咁，但系睇真系怪得好紧要噶。 系。 即系佢将呢两嘢结合，我真系唔得咯，系啦。即系你将军武同魔法少女结合系咁结合法嘅咩？我勾晒头，系咯。 系啊， 系咯，唔知啊，大家有兴趣咪望下咯。我即系嗰时初睇啲画头又好似觉得得嘅，但系你一实质睇就佢又唔系画得好靓啊，加埋咁。 哦。 即系第一集已经画得唔好靓，咁你得唔得？咁 好大镬。 咁好大鑊㗎！啲魔法少女唔可愛㗎，係啊，佢唔係得意㗎，佢成啲樣好惡㗎，愚者啊，大佬，係啊， 哦， 唉，我唔知啦，唉，咁啊，大家未睇過睇下啦嚇，我係即係好特別嘅，佢好特別嘅玩啲嘢，係未有人咁玩過嘅，咁大家睇下啦，如果大家覺得魔法少女都可以攞嚟打仗嘅，其實係咯，咁啊，劲过开渊源啦，真系系啦，好，咁啊，介绍埋啦 ，OK， 冇啦，再睇到再讲，好，有冇其他？冇啦，系嘛？ 冇啦， 唔系呢个唔系话咩狂赌之冤话有嘅咩？ 未睇， 未睇， 阿明唔系话睇咗第二季咩？ 未睇，唔系睇着咩啊？睇一边同你讲电话，一边睇眼睇嘅第一集啫嘛。 哦，咁样 ，OK， 好，咁再睇到再讲啦。我翻嚟等一個先，個真人第二季多啲。 哇！ 嗰啲 咁講啦， 嗰啲人藝係嘛？要睇啦， 唔知蒙眼定盲眼嘅。 唔係嗰個冇噶啦，嗰個佢嗰主角嗰啲啫，得翻啊。 哦。 copy 嗰啲或者仲繼續有嘅。好。 好，再讲，第二季应该出嗰、那个咩啊？嗰个咩啊？个学生生个咩会长啊？系啊，应该会有养见嘅啦，应该系。 哦。 系，影唔到噶嘛，一路都系咯。 嗯。 OK， 好，再讲。